圣咏集第54篇。天主，求你因你的名赐我救援，求你并以你的全能为我伸冤。天主，求你俯听我的祈求，侧耳倾听我的投诉。因为傲慢的人们起来向我进攻，蛮横的人想谋害我的生命，他们没有把天主放在眼中。请看，天主必定给我助阵，上主必扶持我生命。求你使灾祸报应在我的仇仇身上，求你凭你的忠诚将他们消除灭亡。我要自愿地向你奉上祭献，上主，我要对你的美名称赞，因为你救我脱离了一切灾难，使我亲眼看见我的仇敌溃散。